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个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话， 一个平凡普通的小三合院，记录了一代文学巨匠平凡朴素的生活。在这座小院中，诞生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部又一部经典作品，这就是老舍先生隐藏在喧嚣都市中的单室小院。1950年，老舍先生在这里创作了两个著名的剧本，一个是方珍珠，一个是龙须沟，一个拍成了电影，一部那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开山之作。这两部戏有什么难忘的故事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今天呢，让我们继续在北京故事里讲述这样一位北京人物，老舍先生的传奇人生。今天是第46回，方珍珠和龙须沟。1950年6月，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这个职位的确非他莫属，不仅因为他文学成就高，更因为他人缘好。在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文人就推举他领导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就像林金兰说的，傅雷是个书呆子，老舍先生可不是，他是很场面的人物，有老北京那种外长的本事，什么曲艺、戏曲、书、画，各界都能交往，在文艺界也是如此。所谓外长的本事就是三教九流都能交往。老舍的客厅并非文人雅士专属的高端沙龙，对待朋友，老舍没有贵贱之分。给老舍按摩腰腿的刘世森回忆，1954年一个秋天的晚上，老舍带彭真呢来家里赏菊。刘世森呢当时并不是正式的大夫，一瞧领导来了，赶紧回避回避吧。老舍把他叫住，别走啊，这是咱们市长啊，你见见他好啊，对不对？于是呢，刘世森就留下一起饮茶赏菊。冬天呢，刘世森帮老舍把一盆200多斤重的腊梅搬进屋里。老舍震惊于他的力气这劲儿真大，坚持要给他下2斤面。刘世森说吃不了，老舍对保姆说不行，给他下2斤啊，多放炖肉烧肉汤。你看这老舍跟谁都能聊在一块玩在一块。作家黄秋云呢有一段时间常去老舍家帮他起草报告。逐渐发现这小院里老有一些个不寻常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小孩，一见老舍就像茶馆里似的照旗人的规矩打签作揖给大哥请安。老舍赶紧扶起来到屋里头敬烟上茶，临走呢再塞点钱给对方，说是给孩子买点点心吃。说这些人都干嘛的，这些人老舍告诉黄秋云，这些人有的 给行商当过保镖，有的呢在天桥卖过艺，有的当过臭脚巡，就是巡警。这都是他作品中的模特。现在呢他们穷困潦倒，我还有俩钱儿，朋友有通财之意嘛。哎，你别见笑啊，我这人有点封建思想。说罢哈哈大笑。咱们知道老舍先生写《断魂枪》，写我这一辈子，为什么那么形象？哎，每一篇传世之作，那都是老舍交了真朋友才得来的。在1950年的暑期中，老舍连着写了两个话剧剧本，其中呢，五幕话剧《方珍珠》给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三幕话剧《龙须沟》给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都是在年底开始彩排。在创作《方珍珠》之前啊，老舍在纽约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叫《古书艺人》，取材于重庆抗战时期几位北方流亡的古书艺人。哎，这是一个长篇小说，边写边翻译，翻译者是一位华裔的女翻译家，叫郭静秋。老舍写一章，他就翻译一章，最后全部中文手稿都归还了老舍先生。英文本在纽约是1952年正式出版的。方珍珠就等于是第二次取材于同一题材，而且创作时间呢也是紧挨着古书艺人的，只不过呢这第二次是以话剧形式，而且增加了第四五两幕，一直写的解放后。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反正中文版的古书艺人始终没有发表过，而且中文手稿也下落不明了，成了一个永久的谜了。所以现在刊行出版的古书艺人是文革后由英文再翻译回来的，这已经兜了一个大圈子了。所以这一定程度上呢，那等于就不太很难说它就是老舍写的了。龙须沟啊是请焦菊隐先生导演的，他带了一群20出头的青年演员，包括于世之、郑荣啊、黎平等等，再加上个别老演员和叶子，花了好大力气这才排演成功，一炮打响，不仅奠定了人艺的演出风格，而且形成了一整套人艺的演出制度，包括档案制度。周总理高度赞扬这部戏啊，以为是帮助巩固新政权的最佳题材，阐明了人民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的。他建议周扬同志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号召全国的文艺工作者向老舍学习，并且推荐毛主席在怀仁堂观看了这部戏。老舍先生因为《龙须沟》而荣获了北京市原彭真市长、张友禹、吴晗副市长签署的人民艺术家的奖状。获得这个称号的人呢，截止到文革以前，老舍先生是唯一的。彭真委员长在1984年的纪念老舍诞辰85周年的大会上曾经这样说，说我过去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现在我还认为他是人民艺术家，我认为他永远都是人民艺术家。呵，老舍从这一发就不可收拾了。哎，在戏剧这方面，16年里啊，除了散文、诗歌、曲艺、小说之外，一共创作了40部戏剧，其中发表的是26部，包括茶馆在内。就这样1950年成了老舍先生第二个创作阶段，戏剧家阶段的起点，这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呢。那方珍珠、龙须沟讲述的都是什么故事呢？让我们结合后来拍摄的电影录音片段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老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奔老龙王来。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画 北京。北京的故事，方珍珠这部作品描写的是民间艺人在新中国建立前后不同的生活遭遇和思想觉悟。在旧社会啊，艺人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呐。在方珍珠这部作品中呢，老舍先生就用大量的笔墨描写了旧社会 艺人处境的艰难。1952年初，从香港返回祖国内地的电影明星陶金等，把老舍先生的剧本《方珍珠》改编成了电影脚本，到北京呢，来征询老舍先生的意见，并且呢，请他推荐一下方珍珠，就是这个京韵大鼓演员方珍珠和相声演员白话蛇，他的扮演者是谁？老舍先生脱口而出：“不用想了，在我脑子里，魏喜奎扮演方珍珠，侯宝林扮演白话蛇，再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了。”由于当时啊，魏喜奎在朝鲜战场上慰问，京剧名家王玉荣呢，就推荐自己的女儿小王玉荣演方珍珠。等魏喜奎从朝鲜回到北京，老舍先生还是主张魏喜奎演，建议小王玉荣啊演方珍珠的姐姐方大凤。但是俩人这么一试镜头，魏喜奎觉得自己啊不像妹妹，像姐姐，于是主动让小王玉荣演方珍珠。老舍先生很惋惜，哎呀，看来你没有演方珍珠的命，以后你用曲剧演这个戏再扮演方珍珠吧。可没想到啊，曲剧的方珍珠到文革后这才开始改编排演，这个时候魏喜奎已经近50岁了，只能把方珍珠一角让给他的学生甄莹扮演，他自己呢扮演方珍珠的母亲。魏喜奎经常取笑的说：“哎呀，老舍先生真说对了，我还真是没有扮演方珍珠的命。”方珍珠的开拍呀，很顺利。导演呢，徐昌林；演员呢，陶金、小王玉荣、魏喜奎啊、孙景璐、郭尔乙、高占飞、顾野鲁等等，阵容很强。这个电影呢，必须在1951年底前赶拍完。因为1952年1月1日开始，上海所有的电视制片厂就要联营合并了。拍摄方珍珠也是侯宝林登上银幕的开始。1951年，上海大光明电视制片厂邀请侯宝林参加方珍珠的拍摄。哎呀，侯宝林先生非常高兴。到上海一下火车，侯先生就被扑面而来的热情感动了。南方很多的曲艺演员都来迎接他，侯宝林说：“这一切让我深刻的体会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啊。”电影《方珍珠》当年呢，那非常的受群众欢迎，以情为主，主要是领略20世纪40-50年代北京的民俗和旧京的街巷。抗战胜利以后，唱古书为业的方老板，一名破风筝的，举家回北平，在北平呢，想要重新啊开班搭台唱戏，结果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以前的师弟白二立，就是话剧里边的白话蛇呀，不但不入伙，还想跟他唱对台戏，本来经费就不足，又被国民党军警多次敲诈。恶霸李将军想要霸占方珍珠，方珍珠啊不同意，所以戏台开业第一天就被李将军派人给砸了。等到北平解放以后，穷苦人们终于翻身做了主人了，艺人们呢通过学习也团结在一起，哎，说着新词儿，唱着新词儿，为人民服务。哎，在前半段有一个相声段子，这充分体现了侯宝林先生年轻时候柳活的功夫。剧中的曲艺作词由陶金和荣建臣共同担纲，曲艺指导是荣建臣。这个陶金演唱的这个插曲儿就是张伯洋给配的音。咱们呢来先听听侯宝林先生在《方珍珠》里边啊有一段学唱流行歌曲，这是他年轻时候的舞台形象，咱们来听听这个录音。 说相声您都讲究什么？ 讲的是说小逗唱， 就唱玩意儿最不容易。 那您分唱什么了？ 分中国唱、外国唱。 中国唱， 中国讲究唱戏。 那么外国呢？ 讲究唱歌。 哦， 外国人这个唱歌跟中国人这个唱戏这个耍腔意思不同 啊。不一样， 中国人这个唱戏耍腔吧，讲究用这个嗓子。 那您可以学一学， 来，啊，我的丈母娘啊，我给你唱两句，你听听。 大大的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抬起来，变大。 您听这腔没有？是在嗓音这儿。 哎， 你要唱歌是在肚子这儿。 在哪哈？ 肚子一唱，你这地方动过。 啊啊啊 啊啊啊！这地方来回动过，这您看不见吧？ 看不见。 您等我把衣服都脱了。 哎，不行。 您看我学一学现在的摩登女郎唱时代歌曲 唱歌， 哎，您看唱出那个调子那么美， 哦， 打扮的也那么美， 那是漂亮啊。 您看那唱歌的那个头都烫的那样， 哎， 啊，穿那个衣服那线条， 嗯， 啊，这儿瘦， 哎， 这儿高， 哎，您就甭比， 我给你想这意思，哎， 你怎么这么走道啊？ 这不穿着高跟鞋呢吗？ 哦，我你踩电门上了。 谁踩电门上了？ 那你这哆嗦什么呀？ 他非得这样才美丽呀，啊， 我等你这过了电了呢。 窗外海连天，窗内春如寒，人儿在水畔。你醉了吗？ 我饿了。 你怎么饿了呀？ 他今儿个明天又涨钱了。 这就是电影《方珍珠》当中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片段。那么这个电影里不仅收录了两个侯宝林先生的录音，而且好多台词儿那也是老舍先生完全按照相声规律创作的。其中呢，侯宝林演的白二丽和孙景璐演的师姐他们的一段对白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相声语言的特点。咱们来听听啊，陶金扮演破风筝，侯宝林扮演白二丽，孙景璐扮演师姐的方珍珠的这一段录音。 大哥 啊， 您总得帮我这个忙，好吗？大哥回来了不理我这个茬儿，搭了别人的班，人家别人不笑话我。 我不一定搭班啊。 哦，您自个儿要租班是不是？ 我还要求你老弟多多帮忙啊。 那用不着您托付，咱们哥俩这么些年的交情，恐怕我是有心无力，因为我自个儿有我自个儿的班子。 那咱们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喽。 不，那也许同行是冤家。 你放心好了，我绝不拉你的角儿拆你的台呀。 不是那么说呀，那您那一开，我这一不上座我就受不了啊。 谁呀？山底下似的在这乱叫唤。 我，师姐，您好啊。 哟，是你呀？我猜也不能是什么好人呢。 哎呀，师姐，真是您越长越绍兴了。 别扯淡，我问你，是不是你又在这儿欺负他呢？ 您这是什么话呀？我再长出一个脑袋来，我也不敢欺负他。 我们在这儿闲谈呢，你不用管啊。 我不用管，一物降一物，非我管教不了他。二丽， 是师姐， 你有天大的本事，不也是我爸爸教你的不是？ 那还用说吗？要怎么您这刚回来，我马上就来看您呢。 来喝着。 哎， 坐下坐下。 二丽，听我告诉你。 是师姐， 他成班，你要是捣乱，我就揍你。 您看我是那个捣乱的人吗？ 他要是叫你来帮忙，你不来，我也要揍你。 是师姐， 爸爸死了，这门可就属我大。我要是叫你陪我打牌，你不来，我还是要揍你。 看这意思，早晚我非揍瘪了不可。 哎，哪天有空啊，带我去引荐引荐地面上的人呗。 哎，哪天我陪您走一走。 你师姐刚才可跟你开玩笑，别认真啊。 我知道， 十几年的老哥们弟兄了，这回回来你总得帮帮我的忙啊。 那还用说吗？ 哎，这就是电影《方珍珠》的片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些个曲艺艺人们堂堂正正的扬眉吐气了，但是艺人们在旧社会沾染的江湖气这怎么办呢？过去呢是因为争头牌不团结，现在呢，哎，受到了教育，受到了感染，把旧思想给摒弃了。破风筝跟白二丽呢，最后反倒争着让对方来演大轴。这个方珍珠啊，老舍呀，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谈方珍珠剧本》，从剧本的好坏和缺点一一进行了剖析。特别是对缺点，老舍先生自个儿说的特别深刻啊，他认为这出戏的前三幕齐整，后两幕零碎。说从全剧的统一上来说呀，我理应始终看守住方珍珠这个角色，在最后两幕呢叫他见到光明，成为典型的人物。可有人呢嘱咐我不要那样写，因为北京自解放后到如今，北京的女艺人们多数经过学习有了进步，但是北京还没出现一个典型的女艺人。我接受了这个劝告，结果呢，方珍珠在后两幕不再突出了，全剧失去了中心人物， 这是我不懂得怎么运用写实与浪漫的笔法相结合的结果。我应该大胆的浪漫。哎，不管实际上北京曲艺界有没有典型人物，我要硬给他创作出一个来。哎，当然了，方珍珠啊，这个在文艺界内部或者是这个演艺界内部对他的褒贬也是不一样的。但是话剧《龙须沟》那没得说，那绝对是空前绝后的成功。而且呢，老舍先生因此还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呼。那关于他创作《龙须沟》的故事，还请您继续关注徐徐到来话北京，我们接着给您讲述北京人物老舍的第47回《龙须沟与人民艺术家》。 徐徐到来话北京，京腔京韵字多情， 每晚十点 感受新派京味文化， 听徐德亮徐徐到来 话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下边呢，咱们啊，北京小曲儿今儿就不听我唱的了。咱们刚才说了，老舍先生跟方珍珠这里边呢，陶金演的破风筝唱了一个插曲儿，这是由张伯洋当年他给配的音。今天呢，咱们来听一听，哎，张伯洋演唱的这段插曲儿就是方珍珠的插曲，可以这么说。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徐德亮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先生们，今儿个小园子头一天开张，承蒙各位捧场，我从心里头感激。我破风筝卖唱也卖了30多年了。过去我们做艺的到处受人家的气，到处受人家的欺负。在座的一定还有哪位会记得，在国民党时代，这个园子也是头一天开张，可是就叫反动派给打垮了。直到今天，这是解放了，这个园子才有重新开张。我没有别的话说，我从心眼里头感谢毛主席他老人家，没有他老人家，我们大家伙哪会有今天。刚才啊，我在后台临时编了一个小插曲儿，就是表明我这点心意的。那么现在我把它唱一唱给诸位听听啊。 即刻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关注北广头条栏目，可听可看可信可用，你身边的服务小能手，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